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82集《杀威棒》。 这顿杀威棒显然很有效果，白天蒋局长进来上思想课，大家惊讶好笑之余，不免有种特管局也不过如此的感觉。结果就在心神刚刚放松下来的时候，特管局就给他们上了这么一堂生动的课，估计大家这一辈子也很难忘记了。 你们以为你们通过了笔试面试就已经一只脚踏入特管局的大门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接下来还将会有数之不尽的考验在等着你们。如果你们抱着侥幸心理过来混日子，等到培训完毕实践考试的那一天，说不定连小命也会丢掉。 吴炳天见众人都颓丧下来，盯住了池半夏。 池半夏，你觉得跟着李英很安全是不是？就出出入入全黏着他，结果没想到还是丢了小命。我告诉你，特管局从来不养兔死狗，但凡抱着依附别人的想法，现实就会教你做人。这次的死只是一个教训，我希望你能记住教训。 池半夏被训得满脸通红，抬不起头来。 还有你巴桑，当时二级丧尸在你背后的那一击，如果你再灵活一点，反应再快一点，未必就躲不过，但因为半秒之差却丢了性命，你自己觉得冤不冤呢？ 冤，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练习反应力。 巴桑连连点头，吴炳天又对死在训练里的人一一点评过去。冬至发现他们昨夜的表现全都被领导们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包括每一个人做了什么，怎么应对危机，怎么跟同伴相处，怎么对待普通人等等。不过话又说回来，堂堂特管局未来的骨干精英，碰到一场危机就团灭了一半，也难怪吴炳天会恼火异常。不单死掉的人逐个挨骂，幸存者们也没能逃脱。 刘星波，当时你跟李英他们一个团队，为什么中途要自己离开跑回特管局？ 我想回去看看局里是不是还有人幸存。 那商场里那些普通人呢？你就不管了是不是？把他们全丢给你的同伴处理吗？就算局里还有幸存者，但向永年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你这种行为不叫勇猛，叫鲁莽，没脑子。 可我幸存到最后了。 那又怎么样？如果你不是路过食堂又正好发现一个电工房，还能那么幸运吗？别忘了，你们不是单枪匹马的修行者，你们是代表了特管局，那就意味着你们不仅要自保，还要为普通人的性命负责。你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执法者和保卫者。你抛下同伴，抛下需要保护的普通人，就算幸存到最后又有什么可骄傲的？你愧对你的身份。如果再来一次，我宁愿要巴桑或池半夏，也不要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如此训斥，刘清波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很是下不来台。因为他父亲的背景，自打来了京城就一路受到照顾，接见他的领导或长辈无不和颜悦色，称赞他年少有为，青出于蓝。就连这位吴炳天吴副局长之前对他的态度也堪称和蔼可亲，别说训斥了，连一句重话都没有。一直被吹捧表扬的包围的轻飘飘的刘清波，头一回当众被训得如此颜面扫地。他紧紧攥住了拳头，却再也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同志，你的能力现在比较单一，在你们的三人小组里，巴桑一死，你跟顾美人的战斗力就大大削弱。刚才要不是模拟时间刚好结束，死亡名单上又要多一个名字。还有，当李应提出要分开的时候， 你非但没有尽力说服他留下，还任由他带着人走。一个团队完全被拆散了。如果真有丧尸来袭，你们所有人最后都得团灭。是，你的总分是排名第一，但如果你没有相应的团队领导能力，分数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我错了。 吴炳天看了他一眼，视线转向其他人。 还有你，李英，你带着池半夏和刘思去寻找大部队，半路上顺便救了一群普通人，但同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在救人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他们的身份，忽略了隐藏在里面的危险分子，还连累池半夏丧命。 什么危险分子？众人面露好奇之色。 在模拟场景中，普通丧尸的杀伤力一般，对普通人来说可能致命，但是对修行者来说，除了数量比较多，并不构成威胁。二级丧尸就是冬至和张松他们遇到的进化体，没有视觉，但嗅觉非常灵敏，行动力也比一般的丧尸要快得多，可以飞檐走壁。数量一多起来，连修行者也很难对付。再往上一级，就是三级的进化体，可以在短时间内模拟生物形态，比如人类。这种丧尸可以混在普通人群之中，防不胜防。李应他们遇见的就是这种。 众人心里不禁感叹，那也太倒霉了，谁能料到丧尸还会模拟人类形态？照这么说，他们可以模拟动物形态，甚至植物形态，怎么可能还防得了呢？似乎看出众人的疑问，一旁缄默不语的龙身终于开口了。 你们不是普通人，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你们要做到更好，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更要做到。无能者才只能用疏忽、没留意、不小心这样的借口来敷衍和安慰自己。 龙局说的不错，这次突发训练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让你们清楚自己距离一个真正合格的特管局人员还有多远。你们知道美国那边的存活率吗？他们在头一场这样的突发训练里一共50人，最后幸存29人，幸存率58%，比我们整整高了8%。这50人里面还有一部分不是修行者的普通人，而你们呢？ 众人被训得灰头土脸。吴炳天见他们个个蔫头耷脑，终于缓下口气。 我希望你们通过这次训练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而不是一味地找借口推脱搪塞。一个不知道反省的人是永远不会有进步的，就算你们修炼再多，境界也只能止步不前。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早上9点照常上课，解散。啊，龙局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吴局把话都说完了，我没什么补充的。 那就这样吧，解散。 蒋局不经业务还爱瞎指挥的传闻在特管局内广为流传，据说上面对他的印象也大不如前。蒋局被免职或调走的消息时不时传出来，如果消息确凿，那么正局的位置就空出来了。吴炳天自然对正局的位置蠢蠢欲动，他可以不把宋志存放在眼里，却不敢小看龙身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不过这些都是高层之间的竞争，跟冬至他们没有关系。许多人都还没有吃饭，但饿过了头也就感觉不到饿了。在训练中挂掉的人自然垂头丧气，幸存者也未必就多值得高兴。像刘清波这样自尊心极高的人，骂他一顿比杀了他还难受。他脸色难看的走了，也没人敢上前去招惹他。顾美人扶着巴桑站起来，回头想去找冬至，却发现对方已经不见踪影了。 龙局！ 冬至追出教室，喊住前面的龙身。 龙局，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龙身示意他继续说。 我们之前在模拟训练里面遇到的普通人 都是真实的吗？ 自然是假的。 但是他们的反应都很真实，这是怎么做到的？ 冬至对这个问题实在是很好奇。超市里那群普通人在危机时刻反应各异，简直将人性的各个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不识好歹的熊孩子，也有识时务的中年女人。如果说这些都是假的，那程序设计者该厉害到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呀？ 数据库里有各种的性格对比以及各自不同的反应，模拟训练会从数据库里随机抽取任意组合，所以你看到了许多真实的人性，其实的确也是从现实人格与反应里提取出来的。 那我们在超市里吃了东西，实际上是没有吃。 你没有饱腹的感觉，实际上是幻境给予你们的心理暗示。这个全息模拟训练结合了现代科技，也用了阵法和结界，空间时间得到无限扩展，跟特管局顶层的训练场有点类似，只不过添加了敌人与路人罢了。 这太厉害了，以前还以为扶妖降魔就是拿着一把桃木剑在那里追着妖魔砍，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落后了。这年头就连捉妖降魔也要与时俱进，与科学结合了。龙君，您认为我的问题跟吴局说的一样吗？我的意思是，您还有什么指点吗？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